芳华再现 Full Music 云峰山雨色山雨色。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阿寇谢和弦，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我们来去 YSB 一下。 阿迪呀，要开下个啦。你机车是去保养啊？不会 妈安啦，我老马弟雅马哈 YSP 把我的爱车够呵呵，开学变欢乐啦！现在下载雅马哈新行动 APP， 预约保养现省100，买新车再送好礼哦！雅马哈。 刮口无镜头，刮口无人知，每40分钟就有一条生命因为刮病来过身，大多数拢是 B 型、C 型肝炎的代言者。好加载肝炎治疗效果真好，除了抽血也要定期做超音波检查，照医生的指示接受治疗，就可以降低肝癌的发生率。肝病有药医，赶紧看医生，赶紧治疗哦。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016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史无前例双舞台竞演，马卡、灭火器、光引擎、王洪恩、林先生、宇宙人、董事长、马修连恩、韦礼安等36组乐团一起疯摇滚。10月1号、2号就在桃园展演中心，快上网搜寻2016桃园疯摇滚。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流行极限，因他改写。叫 IQ Smart 冠军，引领2016最潮都会节拍。媒体赞誉布兰妮最强回归，布兰妮操控流行最新大碟，荣耀强袭。Sony Music。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大星 SHE。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 George and Mary 的《青春点点点》。 Yo， 青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早出晚归，沉默无言相对，有一夜没说晚安，各自背对而睡。他发烧的烟味，他腋下的香水，混合成一种难以名状的伤悲。忘了多久没吵架，吵到崩溃，忘了多久没笑得合不拢嘴，尽管尽力而为还是无力挽回，只是偶尔翻起相册，对着回忆落泪。照片里他很欣慰，他也笑得很美，那年他21岁，像初开的玫瑰，他的柔情似水， 对他娇羞陶醉，谁用一个亲吻打破了暧昧。忘了多久没策划一场约会，忘了多久没相拥彼此安慰，曾经居安其美变成横眉冷对，恍惚之间突然想起小孩已经几岁。谁对是时间犯的罪，现在心如止水，不再为谁沉醉，过平淡的生活怎么靠智慧。忘了多久没策划一场约会，忘了多久没相拥彼此安慰，曾经居然凄美变成横眉冷对，恍惚之间突然想起小孩已经几岁。情歌总是那么到位，爱如潮水慢慢消退，为何不半途而废，于是彼此拖累。不是忏悔，只是惭愧，心如烈火也会烧成死灰，不怕销毁，不怕粉碎，只怕沦为一种僵持，谁都不肯后退。舍不得丢的宝贝变成废纸一堆，陈年荒废的衣柜衣物渐渐发霉，当时年少贪醉吃不厌的美味，怎么会成为岂止可惜的积累，怎么会成为岂止可惜的积累。 崔恕的作品就叫做《积乐》。10:07，欢迎你来到今天9月4日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大家好吗？ 我是马克。 虽然说我上个礼拜也没缺席，但总是觉得过了一个礼拜，从国外回来之后，好像是跟大家很久不见了。 Hey. 对面理一下我嘛。 哦，嗨，好久不见。 嗨。 所以是要分享那个啊，冲绳行啊。 我刚刚在没有开麦的时候讲得太高兴了，以至于我现在开麦我不知道分享 什么。没有，那你只有讲两间百货公司而已啊，就一间 Outlet 跟一间最大的永旺百货。然后永旺百货。 用 永旺百货就是。 好逛死了。 好像你也可以事先去拿一些有一些折扣的。不知道是苦碰券还是你出示什么就会有折扣。 在此奉劝大家，如果你真的要去逛永旺百货，你不要乱定位，不要乱找。你在 Google Map 上面找永旺百货的话， 嗯 ，AEON 嘛，你会找到非常多家分店。 是， 但最好逛最大的一家。 可是你们不是都打电话或是 Map Code 吗？那个都很准啊。 可是因为我们的那张单子上面没有写永旺百货的。 没有使用百货的定位，所以我是找 Google Map， 然后我大概记得是在什么位置。 嗯， 然后我以为永旺百货大概不多， 超多的啊，到处都是。 可是我大概想说中部可能不会有这么多家，就是不会密集成那样。 嗯， 然后我不知道最大家那家叫做什么 Big， 就是永旺 Big Mall 什么 Express 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我就定位定错，所以我第二天去错地方，然后进去之后我跟 很窄很小的。 然后我说好像我进到停车场就觉得不对劲，我说好像不是这边吧，然后两个想说就这边啊，然后就走进那个超市之后说不对吧，这规模小了大概有四倍、 uh-huh. 四分之一的大小、 uh-huh. 然后我逛了它总共两层， 我它才总共两层， 就其他家的永旺真的很小很小，然后很像不好意思讲台北的哪几家， 而且里面的品牌完全不一样， 完完全全不一样，就好像你在逛大， 那可能不是品牌， 就是当地的一些， 那看起来就是非常的 low， 村夫所穿着的， 我都不好意思这样讲，但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整个大商场逛完不到五分钟，我们就离开 了。你没有马上想说就是走错间啦、啊？ 可是因为我们回程的路上晚上要还车了，所以其实也只有大概一个半或是两个小时可以逛。 嗯、 那如果我们要从我们去错那一家再到对的那一家大间的 Big Mall 的话， 嗯， 就要花一段时间，然后那逛的时间就更少，那我们开车回去的时间会缩短，就想说算了、嗯。然后如果大家真的有去那一家很大家的永旺的话呢？哇塞，晚上七点过后，熟食区、生鲜区、沙西米区、寿司区全部五折，爽到爆。我刚刚跟春春讲说，那一家的那个超市的熟食区，就是可以吃的、买东西吃的地方，就是我们飞碟办公室这么大。嗯，你有去过，你应该知道吧？ 我没有逛，我没有等到那个他打折。 但是你有去超市后面的熟食区，就是一大堆这样便当盒， 我都没有细看哎、欸。 超大的，我的妈呀！光是像如果你有去微风广场的超市，它不是有卖寿司吗、 嗯？ 它大概就是两个大的那种冷藏冰箱在那边给你挑。 嗯， 永旺的是 反正就七点后就对了，锁定。 永旺是大概有八个冷藏柜，然后不一样的海鲜，就是、嗯、哇塞。爽到爆。 那除了永旺之外呢？ 其他我都不太记得了。好啦，还有一间就是我在出发前一直吵着要吃冲绳的石原牛， 嗯， 然后一直觉得它很贵，所以在那边一直大呼小叫、嗯、然后我就在网络上找到一家，就在那个木质市场里面有一家专门卖石原牛，然后它是便宜的， 嗯， 便宜的我以为可能不会特别的好吃，便宜的比如说我们吃100，如果你在日式高级的日式烧肉店，100克的石原牛大概就要台币1000多块，将近2000。 100克是多少？可以吃多少？ 三片牛肉，三小片牛肉就要差不多台币1000多块。 嗯， 然后我们在那家在木质市场里面叫做西西鸭， 西西鸭， 然后呢它专门卖肉的，然后它后面它的那个店铺的后面就是铁板，就是小小很小一间的居酒屋， 嗯， 大概座位就是跟我们店就是录音间差不多，就是这么少，然后就有一个师傅在前面煎肉给你吃，就是煎牛排什么之类的。 不知 我们一公斤的牛1000克，一公斤的我去挑石原牛的沙朗， 嗯， 诶，1000克吧， 1000克就是 啊，不，对不起，600克，刚刚是100克，1000多块台币嘛，然后我跳600克， 快20片， 才3000块台币， 嗯， 就非常非常，我们两个人去吃下来，总共才花了6000块，可是我们吃到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肉， 嗯， 跟无数的酒类， 嗯。 对， 嗯， 所以如果大家有预算上的考量，又想吃好的肉的话，可以去国际通的木质市场，里面有一家叫做西西鸭。嗯， 不会开车可以去冲绳玩吗？当然可以啊。 可是我觉得不会开车去冲绳的魅力、 就是、范围比较小而已， 冲绳的魅力少了很多。那如果你不会开车的话，现在也有那个 tour 巴士，它可以载你去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最北边的那个水族馆， 嗯， 也可以去那边，你可以去那边逛水族馆，只是你要很早起来。 强强，你今天会直播吗？ 我不是就在直播了吗？ 所以如果你想看强强直播的话，欢迎上脸书搜寻吴仲强，就可以看得到他正在直播当中的状态咯。 Yes， 飞碟随堂考， 本周关诗敏的最后一次飞碟随堂考，请问你知道他这一张，也就是他第二张专辑名称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 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他的第二张专辑名称，他就要送你可卸式纸彩凝胶一瓶。 我的手突然让我不知所措，很久很久，你最爱捉弄我，最欺负我，原来只是掩饰你的害羞。 All I wanna say， 你就像星星闪烁， Never far away， 总是有好多话想说。别说别说，请你看着我，请你吻我。哦、对不起，我好想做了一个梦。Cause baby with you everything is so wonderful。 All I wanna say， 你就像星星闪烁， Never far away， 总是有好多话想说。别说别说，请你看着我。 02-2363-9955 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老师，你们好。 Hi。 怎么称呼呢？ Kevin。 Hi Kevin。 你知道答案吗？ 战犯二点零。 你本身有在画纸彩吗？ 纸彩，我妹妹也在画，也在学那个指甲彩绘。 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哦。 好。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关诗敏的《别说》。 就是音乐，这是他的自由意志，他的创作本事。谢和弦首播主打《本事》。 坚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独立，也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天性善良。用一种努力找出相信自己，用一种坚持找出凡事靠自己。当你停止生气抱怨的时候，就是你的梦想自己的时候。别人怎么评论你是他家的事，是你的本事。是他家的事，是你的本事，是他家的事，是你的本事。 这个充满疑惑的世代发声，只要勇敢坚持做一件事，就是你的本事。敢说敢做敢唱，摇滚狂人谢和弦首播主打本事。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46年的在地品牌，感谢有你们的支持与爱护，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让我们一起穿出台湾的骄傲。 三花棉业 Sunflower 软木滑印表机小教室。 哎，阮老师，这印表机让人很头痛哎。 那是你的头不够耐用，换一个就好了。 啊，我应该换个发型。 我是说印表机的喷头才是耐用决胜点，耐久型喷头的 Epson 原厂连续工墨30000张大印量，比他牌抛弃式喷头多2倍，一台抵2台，拒绝再为印表机头痛。选对喷头才是架杠连续工墨。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老婆，我们回来咯。 妈咪，妹妹在哭哎，我去抱抱她。 哎，不行哦。 哎，对对对对，小宝，先来洗洗手，做好洗手5步骤：湿、搓、冲、捧、擦，把手上的细菌和病毒都赶跑哦。 哦，我手洗干净了，可以去抱妹妹了。 嗯，手洗干净才是疼爱妹妹的好表现哦。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听完广告，听歌喽。 间谍放送。 这5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但奇怪，我一点都不紧张哎，因为我知道，也有很深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会看到你们。然后我会听到你们的掌声，我会陪你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谢谢。 是你为我传奇每一刻，留住今天。 芳华盛宴演唱会蓝光 DVD，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 我们是董事长乐团。 请问刚刚是在喊？ 他刚不是都给我立正站好吗？ 哦，还有这样讲哦。 对啊， 10:22 盖过了。 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如果你需要哈利路亚，需要这个小时我们帮你加油打气的话，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打开飞碟联盟的 APP 来留言，我们都可以帮你哈一下。当然你也可以事先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每个礼拜都会开新的一个网志，就当周的哈利路亚跟点歌区都放在一起，你就在下方直接留言就行了。ICY9月4号，今年遇到星期日生日， 很棒哦。 他说呢，33岁的生日已经不会想在脸书上显示生日，让朋友来关注了。 为什么？ 可能觉得腻了吧。 才33年就腻了，脸书也不过才出现10年不到。 可脸书也蛮无聊的啊，就是一群人在留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这样。 他说可以点一首 Hebe 的余波荡漾吗？我最喜欢马克用小歪的声音直播了。 用什么声音？ 小歪。 小歪谁？ 有没有人在看我？ 哦，那个小歪啊。 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镜面蛋糕。啊，那不是啦，是汉克才会做，我还不会啦。类似的。 天哪，你就是王美啊。 他是最棒的王美啊，他是最棒的小歪小歪。 怎么都还没有厂商要找我代言呢？我写一篇文很便宜的。 你自己说看你能代言什么。 我什么都可以，海参也可以、 哦。好的， 想看。 ICY 祝你生日快乐。 Pink Momo 说他下礼拜要去开刀，很紧张，想要哈一下，加油，希望你一切顺利。 好的，如果你想要嗨鲁瓦的话，欢迎现在可以开始留言给我们，不管是在飞碟联网的 APP 留言也可以，或是如果你正在看强强的直播，在直播下方留言也行，或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都行都行。 说到那一片薰衣草的海浪，在回忆中遇过荡漾，感受风的温差和人世的无常，一个人在蔚蓝海岸上，送走你带我看的夕阳，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有些温度不会被遗忘，就像死去的爱情依旧在心里闪亮，留给我无可取代那些爱的疯狂。让我的生命更辉煌，你开车 的余波荡漾就送给今天的生日寿星。 天哪 ！ICY， 他在 App 上也说谢谢小 Y。 有一个人来我的那个直播留言， 嗯， 他说呦呦呦呦呦呦呦，我是你邻居，我跟我老婆一起在看直播。 你的邻居是你现在的邻居，住你隔壁的吗？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哎、欸。 我也没看过，我看过他，但我没有跟他讲过话，哎、欸。如果有老婆，又是我邻居，应该就是他们家啦。 就是你隔壁的邻居， 我正隔壁。哎呀， 小明说， hi, hi. 小明的嗨露啊，超好笑的。因为我今天还不知道哈什么，我想哈，我下礼拜可以想到我想哈的事情。哇，很悬呢、啊。智柔想要哈星期二星期三的国三第一次模拟考，希望不要考太惨， 这题太难了。点播点播，春去秋来美景不再，莫叫好春事匆匆，有这首歌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秋来美景不再，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听我把春水叫，怎么秋蝉啊？ 哇，你好强哦！ 真不愧是人肉机器。 哪种机器？ 人肉音乐。 吓我一跳。 怎样？ 讲到人肉音的时候，我就吓一跳。我反应太快了，对不起。 你太前卫了吧？我是说人肉音乐点唱收藏家。 谢谢，谢谢。 刚刚突然想到这么长的名字也算是有你的。 你要哈利路亚吗？这个单元这个小时就是来帮大家加油打气，希望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以心想事成，可以顺顺利利，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之后，我们一起加油打气哈一下，所有不开心的事情也就过去咯。不管透过 APP 透过电话透过抢抢的直播，我们都可以帮你哈一下。It's the way you love me. It's a feeling like this. It's centrifugal motion. It's perpetual bliss. It's that pivotal moment. It's impossible. This kiss, this kiss. Unstoppable. This kiss, this kiss. Cinderella said to Snow White, how does love get so awkward?All I wanted was a white knight with a good heart, soft touch, fast horse. Ride me off into the sunset, baby, I'm forever yours. It's the way you love me. It's a feeling like this. It's centrifugal motion. It's perpetual bliss. It's that pivotal moment. It's unthinkable. This kiss, this kiss. Unthinkable. 歌曲呢来自于 Faith Hill This Kiss。 10:33，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Wendy 说，人生的第一次留言献给了小夏天，小夏天难道就是 Summer 吗？ 许佳说，哦，还没有，你还没有结束啊？ 你觉得我刚刚念出来到底念到了哪里？他念出来 就是你有，我说过了，你有音效就很像要结束了。 谢谢他没有忘记我这个大学同学，然后他要预祝明香是十月份吧，十月份专辑大卖。 哇，你看吧，是不是结束就会有音效？许佳祥想要哈明天的篮球比赛，可以加油加油加油！哇， 然后铅笔说明天开学了，加油加油，要上六天哭哭啊，因为接下来这个礼拜六要补班补课吧，因为中秋节的关系，因为中秋节要连放，下礼拜六要上班上课。哦哦 哦， 干巴爹！ 说到中秋连假，还没买车票的，快点去买，已经早就可以买了吧？ 来得及吗？ 还没买的人，不管来不来得及，都先上网看看吧。嗯，但如果你只是到，比如说你只要到搭高铁到个桃园或是新竹，可能就不用那么急。 嗯嗯，嗨，你好。 喂 喂， 我是。阿牛， 阿勇， 阿勇还是阿牛啊？ 阿勇， 阿勇， 阿勇要哈什么？ 那个希望老师可以考好一点。 哦，好啊。 干巴爹。 就这样吗？嗯。好，帮你哈一下哦。 哦，谢谢。 一二三，哈，拜 拜 拜拜。 来自 Maroon 5 Won't Go Home Without You， 不只是铅笔小姐也想要她明天上班加油，要连上六天班。然后 Isa 嘛，想要她下周二到四南投可以天气晴，安排好久的小旅行。但是谁跟我说下礼拜天气都不好啊？ 因为好像台风还是什么封面要来啊。 Oh no！ 陈梅晨希望明天英文欧趴， 明天英文欧趴小考吗？小考有什么好欧趴的？ 他不放过每一次的机会，你可不可以瞧不起他这个？ 10:38，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六的凌晨12点到2点，还有星期天的晚上10点到1点，天天陪着大家。 Get up, get up, 日差しを浴びて Make up and dress, are you ready to go? Weather is great, it's your holiday We got to party all day long Happy day, summer day, sunshine girl I like it, happy day, summer day, sunshine's for you Happy day, summer day, sunshine girl I like it, happy day, summer day, sunshine's for you 曲がり角を照らすビビッドなスカイいつもと違う 一集我念是对的，但是一直到听了他们演唱会，发现他们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才记得，我才确认我哦，我原本好像把都把他们团名念错。 他们到底叫什么？ 中文是番木月 哈 ，moon 之类的吧。 Moon. 我好像记得那 miu miu miu 跟 miu miu 搞混了。Sunshine Girl， 嗨，你好。 乔治玛丽，好。 嗨，你是谁？ 很久没 call in 的综合的小刘， 你哪有很久没 call in？ 你这礼拜就打了两次啊，这礼拜今天是第三次了吧，不是吗？ 有吗？ 你失忆了吗？ 你说你是综合的 小刘啊？ 对啊，我还确认一下，对对啊。 嗯， 所以你要他什么呢？ 啊，这个礼拜学习，在家里忍耐，然后不要背逆父母亲的功课。 啊？ 在家里面学习忍耐安静，不要背逆父母亲，因为这个月我们在教会是家庭月、 哦、 家庭月就是要学习 听爸妈的话就对了。 对，然后今天早上是讲夫妻关系，但是我目前是单身， 没有这个困扰。 对、哦、但是我决定以后是单身。 什么 什么？ 就是以后可能因为之前该玩的都已经玩过了， 所以你才要学习安静跟忍耐。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本来我们一般不是男女朋友，然后变成夫妻嘛。 哦， 那我之后可能就一个人，就是在家里，就是有点类似修行这样子，但是我是为主而用。 希望你的修行顺利咯，帮你哈一下。 耶， 一二三，哈。 拜。哎、欸， 哦，他动作也是蛮快的。 不是要学会安静跟忍耐吗？ 哈，默默的离开 了。忍耐是完全不给力的。海伦呐、啊、，Helen 呐、啊，希望可以哈这个月的业绩顺利过关。小月太可怕了。 另外一个想要月绩爆表的人是 Sakana。 不晓得他们都在做什么的业绩。嘉明说希望我这一次写的小说可以如期的写完。 干巴爹， 会不会有特种行业的人也希望自己的业绩爆表，但他这样不就会很累吗？我是认真的在问哦、 就是啊、 我可不是在， 就是你排序嘛，你把你的健康放前面，还是 他们可能想要赚更多的钱，可是就 那当你把钱放在第一顺位的时候，你本来就是要为那个去付出啊，因为那就是你的第一顺位。 好累哦，听到都觉得累。 Can I help it if I think you're funny when you're mad? Trying hard not to smile though I feel bad. I'm the kind of guy who laughs at a funeral. Can't understand what I mean, well you soon will. I have a tendency to wear my mind on my sleeve. I have a history of taking off my shirt. It's been 1 week since you looked at me. Threw your arms in the air and said you're crazy. 5 days since you tackled me. I still got the red burns on both my knees. It's been 3 days since the afternoon. You realize it's not my fault, but I'm only too soon. Yesterday you've forgiven me. And now I'll sit back and wait till you say you're sorry. trying out the Chinese chicken. You have a drumstick and your brain stops sticking. Watching X-Files with no lights on. With all our maisons. I hope the smoking man's in this one like Harrison Ford. I'm getting frantic. Like Stingham Tantric. Like Snickers guaranteed to satisfy. Like Kurosawa, I make mad films. K, I don't make films. But if I did, they'd have a samurai. Gonna get a set of better clubs. Gonna find the kind with tiny nubs. Just so my irons aren't always flying off the backswing. Gonna get into my Sailor Moon cause the cartoonist got the boom anime babes to make me think the wrong thing. How can I help it if I think you're funny when you're mad? Trying hard not to smile though I feel bad. I'm the kind of guy who laughs at a funeral. Can't understand what I mean, you soon will. I have a tendency to wear my mind on my sleeve. I have a history of losing my shirt. It's been 1 week since you looked at me. Dropped your arms to the sides and said I'm sorry. 5 days since I laughed at you and said you just did just what I thought you were gonna do. 3 days since the living room. We realized we're both to blame, but what could we do? Yesterday, you just smiled at me. Cause it'll still be 2 days till we said we're sorry. It'll still be 2 days till we said we're sorry. It'll still be 2 days till we said we're sorry. Put my stadium home of the Robbie. 我有开蛋糕课吗？ 什么？你刚刚在聊天还是在？ 我在回答那个直播上面大家说的话。 立中说希望国道五号不要再塞了。哎呀，难道现在正在塞车中吗？这是谁呀？齐荣想要他住三重的许元福，可以早日找到新工作，不要遇到之前恐怖老板一样可怕的人，他可以展开他的人生新生活。 刚刚在直播上面已经确认了，那个真的是有两位是住在我正隔壁的那对夫妻，他们各自用各自的账号在我的。 他们工作是什么啊？这么闲？ 他们工作这么闲啊？妈妈因为在怀孕， 妈妈、就是、 下个月要生宝宝。 看你的直播对胎教好吗？ 看我的直播对胎教非常的不好。然后我刚刚就聊到四姨的事情啊，他们说好想念四姨，我才惊觉说哦，原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有 follow 到四姨的消息。嗯，然后他刚刚说他们没有被四姨烦，是被四姨的爸爸烦。还记不记得我说四姨的爸爸很早睡，大概早晚上六点七点就睡。 一直听到细微的声音。 对，一听到细微的声音就冲上来兴师问罪，叫他们安静一点。可是六七点睡觉是你家的问题吧？所以希望你的宝宝一切顺利。 Let's do it tonight. celebrate? Can you kiss me tonight? We will love. 日本乐坛最佳情歌天王德永英明。出道30周年，乐迷票选最爱男生人气歌曲。男音诠释跨时代的经典作品。德永英明歌迷最爱的经典翻唱 All Time Best Vocalist。 品味中山北路，享受市中心生活，日系精工，品质最实在，低公设比，平数最实在，有感让利，价格最实在，台北 CP 值超高的豪宅品中山，40至63平，壮阔落成，25236688，实在豪宅品中山。 我是郭雪芙，要让自己随时亮眼，就选佳美彩色日抛隐形眼镜。美丽的眼睛能引领风潮，每次回眸都是焦点。 九月底前，佳美彩色日抛隐形眼镜集满5盒就送1盒，佳美水嫩美日抛气势隐形眼镜集满6盒再送1盒，佳美完美亮眼大集合，让你随时都亮眼。 佩戴隐形眼镜需经眼科医师处方使用，并定期追踪检查。本器材不得于中文榜单建议之最长佩戴时数，不得重复佩戴。于就寝前务必取下，以免感染或溃疡。如有不适，应立即就医。 啊，出国机会太少，机票兑换只差临门一脚。 那就快刷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里程加码大回馈，不用飞出国也能快速赚里程。 啊， 9月30前上国外网站购物，刷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单笔满1000就回馈100里数。 海外消费即里更快速，快搜寻亚洲万里通。 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循环年利率为6.75%至15%，预借现金手续费以及金额乘3%，加新台币150元或美金5元，限制及详情依国泰世华网站为准。 用爱粉刷新环境，健康守护真安心，清新净为力邦起，让家变得更美丽。 Nippon Paint 力邦。 听完广告，听歌喽。 进歌天曲。 接受孙燕姿的邀请，去看看彩虹金刚现身，和星星、彩虹、海洋、牵牛花一起冒险。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个个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吹起贝壳崩溃炸的心情。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放手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想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笑逍遥。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身上只有无所畏惧的想象。 孙燕姿的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刚》，寻宝游戏开始出发。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Is that funny 妈妈？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永远知道是个问题，把烦恼抱到你 9:54，这也是千人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下个小时的校园大小事呢，本周有超级 MVP 要来跟我们，要来跟我们分享。最近你有没有？因为最近 Pokemon 那个游戏叫什么？宝可梦， 嗯， 很红，所以就想请大家来分享一下。当然，除了你要聊宝可梦也行，你要玩玩你的心得分享也，讲你的心得分享也行，还是你最近手机有哪些好玩的手游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呢？欢迎在下个小时打给我们。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彩虹金刚》。 浪花是彩虹星星。唱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岛上的好玩的事情，小草原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来学学今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找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阳台上了好玩的事情，像草原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海洋每天都为沙盖被子，但地球使者也依然准时，繁星是千万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孤注这一眼为你，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燃烧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草原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超强宝贝出现了， 不是 Toyota 超强卡斯出现了，本月底前入主 Yaris Bios 就送 WiFi 行车记录器， 再享全车系高额零利率，政府旧换新补助，先领50000不用等， 详细办法及限制请上 Toyota 官网。 中秋送什么最有心意？ 妈， 哎， 猜猜看我带什么回来？ 月饼吗？ 嗯， 难不成是月亮？ 没错，这是让你气色越来越亮的白兰氏燕窝，让你由内而外滋补养颜，会有好气色哦。 全球品质金奖的呵护，最珍贵的礼，滋养最珍爱的你，白兰氏燕窝。 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鹿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生命的终点也是爱的起点。曾经大爱捐赠器官的人，配偶及三等亲将优先获得大爱器官捐赠的机会，为自己与家人做出最有价值的选择。请支持器官捐赠，并于健保卡加注意愿，免费咨询专线 0800-888-067。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我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大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与 爱车陪你走过许多风景，现在欢迎陪他回到最美好的时刻。10月14日前，奥迪重返好时光礼遇服务，欢迎爱车满3年以上的车主回厂享免费底盘与刹车系统健检及原厂零件9折优惠，消费满额再送好礼，请于3天前预约，详情请洽奥迪全台授权服务厂。 他的世界中心就是音乐，这是他的自由意志，他的创作本事。谢可贤首播主打《本事》。敢说敢做敢唱，摇滚狂人谢和弦2016全新创作专辑《要你知道》，8月26日叛逆回归华纳音乐。 UFO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9月5日起登场的是关诗敏。下周飞碟随堂考，创作暖男周星哲将送出护唇膏套组。 这是五月天 1,2,3 飞天南关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天女 UFO。 Yo 新生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嗨笑。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哦。 天又亮了，共度的都深刻，是最最珍贵的宝藏。 花开了又开了，心一直还热着，那还有什么遗憾？ Love, love, love， 像魔鬼一样的 Love, love, love， 就是爱的天堂。看着你坚定双手，会成成功和绿洲，眼泪就会冲动。 感谢一路爱了这么久，你一直都还在，从来没离开，一直都还在。决定不管再多久，我都会有你在，因为有你爱，永远都会在。感谢世界变了这么多，你一直都还在，从来没离开，一直都还在。已经不需要承诺，我都会有你在，因为有你爱，永远都会在。 未来还有什么精彩，一起慢慢却留下了后果。 永远都在，来自于 SHE。 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校园大小事，要请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你游玩哪些手游吗？ 手游， 或是你现在划开你那个，反正就打开你的手机嘛，你念念你到底下载哪些游戏，跟我们分享一下。02-2363-9955 2363-9955。 飞碟舞最大， 大家好，我是韦礼安。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抓住你也抓住我的手机游戏。是的，最近最热门的手机游戏绝对就是 Pokemon Go。 台湾开放下载到现在，相信大家都每天都在路上当丧尸，然后到处的玩 Pokemon Go。 当然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其实我自己也非常的兴奋，很想要玩，但是当然我的工作繁忙，所以没有办法真的跟大家到处去成为神奇宝贝大师。那也提醒大家，你在游玩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以及别人的安全哦。我自己最疯狂玩过的手游应该是前一阵子，而且是歌迷朋友推荐我的手游，叫做 Twenty，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游戏，但是很让人上瘾。就是你一直把同样的数字并在一起，然后它数字就一直往上的，就是 就像一加一变二，二加二变四， 你就一直想说，我知道，我可以，我可以再一个，我可以再一个，我可以再一个。如果输了的话，好像可以再一盘，可以很快。然后转眼间就一两个小时就这样子过去了。嗯，沉迷手游真的是一件非常耗时间的事情。 你最近或是你之前迷过哪些游戏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或许你那些你已经我觉得腻了不想再玩的游戏，对我们来说都很新，我们从来没有玩过，可以彼此分享一下。我们的分享专线02-2363-9955。 我总是不争气，忘记了曾约定要好好把你收集。我太懦弱，太空虚，太大意，我才会情不自禁的上瘾瘾头，就是你。总是告诫自己不能够太沉迷，忽略眼前的风景。你太聪明，太神秘，太美丽，叫我怎么对你狠下心？错过 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在一个人的夜里握紧你的外衣，在黑暗中你就是最闪亮的星，第一个想到你。社交的能力多么清醒，我还有你，第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在一个人的夜里握紧你的外衣，在黑暗中你就是最闪亮，第一个想到你，醒来第一件事情，没有回复的讯息，贴我上的回应，每个时刻对我都是一种提醒， 我不能没有你。你曾经迷过哪一些手机游戏呢？欢迎打给我们分享，02-2363-9955 2363-9955。他是本周的 UFO MVP 韦礼安，第一个想到你。 没有人要分享手游吗？有。 Hello， 你好。 喂。 嗨。 喂，我是小屁孩。 小屁孩，小屁孩都玩什么手游啊？ 我在玩那个《皇室战争》。 皇室战争， 啊、 是伍佰老师唱的那个吗？让我飞， 是那个什么 ，Clash of Clans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那个的附属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游戏。 对对对对， 皇室战争内容 是 怎样？是 Clash， 忘记了， 就是要放兵啊，然后去打别人的塔， 攻塔了， 线上连线的。 对对对对，会遇到全世界。 他是不是很像一个足球场，然后分两边，然后你这边一直派兵，然后去对方？ 对对对对，然后有分护卫塔跟主塔， 就是要一直派兵，然后去攻击人家的塔，把人家的塔打下来这样子。 对对对对、 嗯，我有看过人家在玩，我看不懂，我就觉得嗯。 所以你迷了多久了？ 三四个月吧。 你有真的投入金钱吗？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运气还不错。 怎么说？ 就抽到一些别就要有可能要花很多钱才能抽到一些卡片。 哦，他也是要抽卡片之类的东西， 就是开箱子里面要看运气，看有没有可能拿到很好的卡。 嗯， 皇室战争，感谢你的分享啊，小屁孩。 哦，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嗨，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是谁呀？ 我是小许。 小许，小许有在玩手游？ 有啊。 你要推荐哪一款？ 嗯，因为我最近都在玩宝可梦。 嗯，你很强吗？ 25等， 好像蛮厉害的哦。 我21，我在冲绳升到21的。冲绳超多宝可梦可以抓的。 是哦， 我在房间里面就狂抓皮卡丘。 嗯，然后呢 ？Hello， 嗨， 喂， 然后呢？ 然后，嗯，但我最近遇到一个难题啊。 什么？发现人生进行不下去了？ 就是我皮卡丘只有4只啊，我朋友随便一个都11只。 所以呢？ 我当然想更多皮卡丘啊。 可是现在不是有很多 LINE 群组是关于宝可梦出现在哪就会马上通警，噔噔噔噔噔噔，哪边有什么，哪边有什么，哪边有什么，哪边有什么。 对啊，你就趁假日的时候去认真抓几只嘛。 嗯，就我这个，我自从他上线之后，我一直都有去抓。 然后 还是你人生就不应该赌宝那个皮卡丘这一只，你可以换其他只吗？ 嗯。 没有，我只是想收集而已啊。 今天下午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就有皮卡丘啊。你有 抓 吗？ 我都去国父纪念馆那边抓，那边很多。 那、你不是只要抓皮卡丘 啊？我讲错了，是国父纪念馆。搞错地方了，是国父纪念馆啦。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好，希望你可以抓到更多皮卡丘。 好。 加油咯。 好。 谢谢你的分享，拜拜。 拜拜。 拜。 11点16分，你在玩哪些游戏呢？欢迎来跟我们分享。02-2363-9955 Let's have some fun, this beat is sick. I wanna take a ride on your disco stick. Let's have some fun, this beat is sick. I wanna take a ride on your disco stick. I wanna kiss you.But if I do, then I might miss you, babe. It's complicated and stupid. Got my ass squeezed by sexy Cupid. Guess who wants to play, wants to play. I love game, I love game. Hold me and love me. Just wanna touch you for a minute. Maybe 3 seconds is enough for my heart to quit. Let's have some fun, this beat is sick. I wanna take a ride on your disco stick.Too much, just bust that kick. I wanna take a ride on your disco stick. Let's play a love game, play a love game. Do you want love, or you want fame, or you win the game? Know the love game. Let's play a love game, play a love game. Do you want love, or you want fame, or you win the game? Know the love game.I'm on a mission, and it involves some heavy touching, yeah. You've indicated your interest, I'm educated in sex, yes. And now I want it bad, I love game, hold me and love me, just wanna touch you for a minute.Too much, just bust that kick. I wanna take a ride on your disco stick. Let's play a love game, play a love game. Do you want love, or you want fame, or you win the game? Know the love game. Let's play a love game, play a love game. Do you want love, or you want fame, or you win the game? Know the love game.See you staring there from across. 今天歌曲呢是来自 Lady Gaga 的 Love Game，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这边呢要跟大家推荐一个游戏，是这一阵子我很喜欢的游戏，是我们的版主王令翔推荐给我的。 爱情游戏？ 不是，三十关就破关了，叫做隐藏我的游戏妈妈。它就是它是一个日本游戏，然后你是漫画，你是那个动画当中的小男孩，你妈要把你的 NDS 给藏起来，所以你必须要找出那个房间，就你那一台电动游戏机在哪里。可是你可能会找到妈妈，妈妈就你找到妈妈就是不开心，就 game over。 但是如果找到游戏机就哦耶， 它是立体的吗？ 没有啊，就是那个啊，平面手。什么叫立体的？ 就是很像，嗯，我要怎么解释？ 你说那个场景是不是360度、哦、 对对对， 它还是平面的，可是你可以比如说切换往右就到右边，就顶多就是两面、 哦、 两面 L 型的墙，然后可能会有时候会， 你说很像逃脱游戏。 对，有时候你会找到扫把啊，找到阶梯啊，然后可能会搬出什么东西，有时候你房间出现鳄鱼，你要怎么跳过鳄鱼等等之类的。总共有30天，你不能找到妈妈，你只能找到你的游戏机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简单有趣又打发时间轻松，而且又只有30关，它不会浪费你人生太多的时间。 可是你还有同时玩很多其他游戏会浪费你人生时间。 我现在就只有在玩 Candy Crush 跟 当市长 Candy Crush Soda。 啊，你已经开始玩 Soda 了？ 我的城市已经步入死亡。 你不再当市长？ 我的辛普森家庭也已经全部灭亡。你有在玩什么游戏吗？欢迎打电话跟我们分享，02-2363-9955 2363-9955。它是500生存游戏。 Yeah.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品味中山北路，享受市中心生活，日系精工，品质最实在，低公设比，平数最实在，有感让利，价格最实在，台北 CP 值超高的豪宅，品中山，40至63平，壮阔落成，25236688，实在豪宅，品中山。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 哎，阮老师，这印表机让人很头痛哎。 那是你的头不够耐用，换一个就好了。 啊，我应该换一个发型。 我是说，印表机的喷头才是耐用决胜点。耐久型喷头的 Epson 原厂连续工墨，30000张大印量，比他牌抛弃式喷头多2倍，一台抵2台，拒绝再为印表机头痛。选对喷头才是架杠连续工墨。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跨世纪的摇滚传奇，美国偶像的经典组合，皇后合唱团与亚当兰伯特亚洲巡演台北站，9月19即将席卷南港展览馆，错过别说你听过摇滚乐。拓元售票系统盛大开卖， IMC Live Group 精彩呈现。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865周第5名，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第4名 SHE 永远都在。第3名 Special Voice on Fire。 第1个想到你。 第2名维里安，第1个想到你。顽固，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狐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 10:29，欢迎你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02-2363-9955，2363-9955，今天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的手机桌面，你的手机下载了哪一些游戏呢？ 我打了一个好大的哈欠哦。 有人说在你身后也不错玩，可是在你身后是什么啊？就是如果你都直接在那个 APP 上打名字，但是因为我都没有玩过啊，所以你打出来。 在你身后听起来好可怕的游戏哦。在你身后也不错玩，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身后啦？如果你想介绍的话，欢迎你这小时就别用 APP 留言了吧，可以直接打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想推荐的游戏咯。 走着跑去的爱恋人们啊，都打开了雷达，我的手间里拥抱身边的每个他和他，莫妮卡从不多话，丽莎想要人哄她， Jessica Alba 不算辣，却欣赏她的心有容乃大，起身跳舞告别今晚莫名的低气压，手心里感受到谁偷偷递过来好吗，不得不承认男人总爱疯狂一下，只是难过没有人啊，让我想把给男人心留下， 重逢的爱呀， 像被呛到冰场， 不小心喝下 后竟让人害怕， 重逢的爱呀， 像嘉宾的八嘎， 尽情享受它， 天上的我只有万万的想法，凌晨3点心情下放出到马达加斯加，想跳上飞机那半球出发，全家年华森巴，在这城市只剩98放 keep 不停下，空气热的人呼吸啊，骑上狂野的马，七上八下，登上今晚爱情沙漠最后的金字塔，我的他爱上了我，默默征服他的潇洒，承认男人总爱血月风花，他这个夜那么喧哗，只是不想做老等的。 So fun 来自李圣杰，什么游戏 So fun 让你忘不了嘞？嗨，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谁？ 老刘。 小刘，你不是要学会安静跟忍耐吗？ 但是我还是要玩游戏啊。 那不就是打破自己的教条了吗？ 但是你有说不能玩游戏啊，有时候打发时间可以用。 那你玩什么？ 比较另类的，专全民打棒球跟之前的神魔之塔。 神魔之塔跟妖精打棒球，不是全民打棒球，妖精打棒球是 射击 游戏吧？ 听起来好可爱，妖精打棒球。 好，是全民打棒球跟神魔之塔。 对。 哦。 还有吗？ 目前我的桌面就下来这两个。 神魔之塔其实蛮耗时的，不是吗？ 对啊，但是就是可以耗时间啊，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就是做12小时白天的， 然后闲来无事就只能一直玩游戏。 没错。 好的，感谢你，拜 拜。 拜拜。那像以前这些工作也一样是需要打发时间的，那没有手机游戏之前，他们是如何打发时间的呢？ 报章杂志吧，看电视，玩 速 玩速速速读。 哦，就是杂志上有什么就玩什么，交交笔友，邮购。 那太久以前了吧？你讲的是这么久以前的事吗？ 我也不知道中间那个断层，或是那一路走来，大家是如何默默演变的啊，很神秘耶。 看书吧，以前小说蛮盛行的，不是？ 有人说，在你身后那个游戏跟隐藏我的游戏妈妈是同一家公司的，可是他还没有玩过。然后 等下下载来玩玩看。 我跟你说，隐藏我游戏妈妈真的非常可爱。 你还记得我以前？曾经下载过那个 养鬼的， 养鬼娃娃那个， 因为我真的很迷在玩养鬼啊，给他 吓死我 了，给他烧蜡烛，然后一直灌他，不知道头还是血水的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他就会头发越长越长，越长越长，越长越长。 还有一个人推荐一个游戏，就是你们这些游戏名字我就不知道他怎么玩啊， 你讲讲看嘛。 奇怪的打击方式，你们听到这游戏名字就想知道他在干嘛吗？ 就去下载看看啊。可是我现在直播，我没有办法下载玩给你看。 哦哦， 啊哦，你不会用自己的手机下载吗？ 我想要听大家跟我口述那个是什么游戏，那我就自己在那一个一个 check 不就好了？ 02-23-63-9955，你们留言的人赶快打进来解分忧解劳，不是解，不是叫什么解惑吧？传道授业。 请你快拯救我，请你。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陈珊妮的青春。有时候你在下载一个游戏，你觉得游戏很好笑，然后你去点他们公司做的各式各样游戏，就他们风格都会很像。我真觉得日本人在做这方面很厉害，他们会做很多无聊的又小又烂的游戏。比如说之前有一阵子我也很迷那个 又小又烂，听起来不开心， 因为它就是小游戏啊， 小而烂， 它就是不会那种扩增到就是你要去什么什么，你要攻来攻去、然后干嘛你要扩增自己，它没有 自己会玩爽的游戏， 它就是重复性非常高。像有一阵子我很迷那个什么光头阿北电车哦我不是有跟你一起玩过 有吗？ 没有吗？ 没有，我们只有玩，我只有玩过你的火柴人而已， 就是那个哔哔哔哔哔电车来了， 没有， 然后就是月台上有很多的光头阿北，跟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可是你只能把光头阿伯抓到电车上。比如说这辆第一节，比如说淡水线台北车站到了，台北车站目前要20个光头，你就要在那个时间 狂抓光头， 对，狂抓光头。然后或者是这一关要抓的是什么高中女学生等等之类的。可是他有时候比如说你狂抓光头，但突然来一个漂亮的女高中生，阿伯就被吸引出来就是 蛮、幽默的。 他们就很烦，他们就会做这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啊，想说你们到底在干嘛啦，可是你又情不自禁想要， 诶，蛮幽默的，我蛮喜欢的。 对啊， 你有玩过，你知道之前有一个日本人除了会做这种游戏之外，他们会做很恶烂的游戏。 什么？ 之前还有一个叫做人体农场 没有， 它就是一块田，然后你可以种手、种脚、种身体、种胸肌、种腹肌，然后他们就慢慢长大，然后你最后就会种出一个 猛男吗？ 猛男，就是你要把它种出一个猛男，你就看你的腹肌在田里面渐渐的茁壮跟胸肌。 那我种出个猛男之后呢？ 然后就会拼成一个人吧，还是我忘记了。 所以那个最终目的就是拼成一个人。 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你可以收成你的壮硕的大腿或者壮硕的胸肌，就是它是一个人体农场，看起来是蛮恶心的。 没有什么台湾人做的小游戏吗？当我一演唱，身体不用跳起来，因为心在跳，就算不会尖叫，至少会心笑，至少对我不会倒胃，迟早没有拒绝的会好醉，背后佩服的没有趴下，至少跪，治好你的冷感，耳朵爱潮吹，是宝贵，我说我们音乐还设计卖好贵，因为值得当然不客气，像我 punchline 每句都是有道理，都是重点，每句都欢迎光笔。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的唱。哦，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的放。哦，呜，啊啊 ，Yeah。被复制不停的放、yeah， 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的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的放。 有人来跟我们分享到底在你身后是什么了，谢谢明达。他说他是类似节奏游戏，妈妈会突然开门进来，你必须在妈妈开门之前、 对，我想到 要按暂停坐下。嗯，没事没事， 我知道，我想起来了。 所以你也玩过？ 我看过人家玩，他是一个不好、是女高中生还是谁啊？因为他你都要在妈妈面前装好小孩，然后要乖乖念书，所以在书桌前面呢，你就要开始好像在妈妈还没有进来的时候，你就要你就会开始疯狂跳舞 dancing， 你是干嘛的？ 练舞啊。 然后你会看到，对，你会看到后面的门慢慢打开，你要在妈妈好像在开到某一个程度之前，就妈妈就突然砰，就妈妈就开门咯，头就探出来就看你在干嘛。如果你那时候还不停下来，你就会被妈妈抓包。 到底这些游戏要把妈妈的形象塑造到什么地步呢？嘉莹说她目前玩过最久游戏叫做 Walker。WALKR， 他说他是一个走路的游戏，走路换能量可以开发星球，可是他觉得可能比较适合女生玩，就是你平常走路走一走走一走。 我有一个朋友在玩这个。 是哦， 一个女生朋友，她说她曾经为了这个瘦了。都有5、6、7、8公斤吧， 好强哦！ 因为那时候不是在宝可梦刚盛行的时候，不是宝可梦可以孵蛋嘛、嗯？就是你走了多少公里， 走啊？ 对，都就兴起了走路的风潮。他说，其实在这之前，他有玩过另外一个，就是走 walker，、嗯、他就是你要走路，走就是说累积能量，开发星球，然后什么道具，你才可以干嘛干嘛干嘛的。我说那所以呢，他说他为了这个去参加那个。 马拉松 啊，铁人三项什么马拉松之类的， 好强哦！然后刚刚有人说什么阅读空气游戏蛮实在的， 阅读刚刚直播上也有说阅读空气，我玩过啊。 他到底在干嘛？ 毫无意味不明。 阅读空气 啊，他就是，哎，我有点忘记内容了。反正他就是会有文字出现还是图片出现， 那就看那个文字跟图片， 然后都是一些。 意义不明的东西， 对， 就是风吹起了， 我忘记他，反正他非常的莫名其妙到你不会记得他在干嘛的。一场上的人那么容易摔掉，爱情只要你活着，你怎么说的Let me do this. I won't fight. 保持原来战斗姿态，让自己目击这个我的武器。他们太慢，我稳如泰山。现在空气都是爱，保持让你们都大喊。高爆力气机关到你都无法闪退，做出无所可能角落不能动弹。需不需要开点窗户让你转转？比较急，火力全开 ，kill 拜拜。不会有谁研究几道，甚至来不及度秒。你全身都是我目标，倒数与前方。收到林俊杰的 KO， 11:45，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我刚刚想到有一款游戏，就是我之前玩了之后发现，哎，我的智商真的没有办法应付。 知识王吗？ 不是，就是我 有一阵子我们也很迷知识王 知识王。可是因为知识王这真的是没办法应付。然后我说的那个游戏呢，就是我忘记名称了啦。它的游戏玩法，我刚刚突然有想起来一下，它就是给你一张图片，比如说玛丽走进了录音室。他就叙述那图片，玛丽走进了录音室，然后一片漆黑，然后他要怎么样才能就是获得光线？ 嗯， 然后他就会在图片里面，你可能要用手指去点各个地方，你觉得可能的地方可以获得， 比如说开关或是灯泡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些人可能会想得很复杂，想说啊，他可能是要解谜吧、嗯，可能是要先怎么样，再怎么样吧。 但其实都很简单， 可能就只是单纯的按个开关就会有电灯。嗯、但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比如说按了电话打给工程部叫他们来修电灯， 嗯、 但是他 is not working。 哦， 然后反正就诸如此类，玩到最后你就想说，现在到底是要怎样？我到底是脑筋急转弯还是就是？ 我觉得你今天讲的最棒游戏叫做《人体农场》。 真的假的？你们想玩人体农场？ 我觉得那个蛮好，我就是可能我会想要看一次那个画面，那也许我种出一个人，我就会删掉这样。他的目的不就这样？你就看那些你的四肢成长啊。 好，我找。 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龙泉》。如果你对强强刚刚说那个你的农场上会长出胸肌、腹肌、背肌、大腿、手臂等等之类的游戏兴趣的话，有感兴趣的话，请你搜寻 肌肉养大拿去卖，是人体那个练腹肌的肌，肌肉养大拿去卖。 大概中秋节那四界拢是车啊， 哪有法度？人侪较闹热啊！ 啊，无呀、啊！啊，你看今晚的月亮，啊，看起来敢那好雾雾消红消红呢。 爸爸，是你开车开太久，你累了啦！我早就帮你传好啊，宝利达蛮牛，让你精力充沛，活力百倍。 开始精神拢好呀呢！哎、欸，啊，月亮嘛变得又大又圆了呢！精力充沛，宝利达蛮牛。 我是体能教练李诗怡，人生就该超越所有的障碍。全球最厉害的斯巴达障碍路跑 Spartan Race， 美国原汁原味原装进口，大中华首站9月24日就在新北巴黎，让我们一起超越障碍，冲向终点。报名请上 PB Plus 报名加。 爱你就像过山车。 金钟五十票选冠军，花的嫁纱创作人，全能唱作才女崔子格，台湾首张国语大碟《最好的自己》，传媒好评，暖心推荐，《过山车》，美妙音乐。 这五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也有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张清芳《芳华盛宴》演唱会影音特辑，蓝光典藏版、DVD 收藏版，8月31日，《芳华再现》，Four Music。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11:52，我是玛丽， 我是小智。 Where is the love？ 经典的歌曲现在有一个新的版本了。黑眼豆豆这一次为了公益，改编了他当年的经典作品，请了很多明星一起来合作。 怎么没请我？ 那你可能还要加把劲。 我可能要练好英文。 新的歌，一起帮忙做公益，为你送上最新版本的 Where is the love？ 待会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曲喽。 Mama, mama, mama, tell us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C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 Father, father, father, help up a sense of guidance from above. Cause people got me questioning. When is the love? Yo, what's going on with the world, mama? When is the love? Yo, people living like they ain't got no mama. When is the love? All distracted by the drama and attracted to the trauma, mama. Where's the love? I think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r the meaning of karma. Where's the love? Overseas, yeah, they're trying to stop terrorism. Where's the love? Over here on the streets, the police shoot the people, put the bullets in them. Where's the love? But if you only got love for your own race, where's the love? Then you're gonna leave space for others to discriminate. To discriminate only generates hate, and when you hate then you're bound to get irate. Madness is what you demonstrate, and that's exactly how hate works and operates. Man, we gotta set it straight. Take control of your mind, just meditate, and let your soul just gravitate to the love so the whole world celebrate it.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children hurting, I hear them crying. Can you practice what you're preaching? Would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again? Mama, mama, mama, tell us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C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 Father, father, father, help us. It's guidance from above. Cause people got me questioning. Where's the love? It just ain't the same, always a change. Where's the love? New days are strange, just the world insane. Where's the love? Nation dropping bombs, killing our little ones. Where's the love? Suffering as we die young. Where's the love when a child gets murdered or a cop gets knocked down? Black lives not now. Everybody matter to me. All races. You don't like what I'm saying? Hater raids. All cases. Everybody hates somebody. Guess we all racist. Black Eyed Peas do a song about love and y'all hate this. All these protests with different color faces. We was all born with a heart. Why we gotta chase it? And every time I look around, every time I look up, every time I look down, no one's on the common ground. Where's the love? And if you never speak truth, then you never know a love sound. Where's the love? And if you never know love, then you never know God. Where's the love? Where's the love, y'all? I don't know. Where's the truth, y'all? I don't know.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children hurting, hear them crying. Could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Would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Father, father, father, help us. Send some guidance from above. These people got me questioning. Where's the love? Where's the love? Love is the key. Where's the love? Love is the answer. Where's the love? Love is the solution. Where's the love? Where's the love? They don't want us to love. Where's the love? Love is powerful. Where's the love? Where's the love? My mama asked me why I never vote. Never vote. Cause policemen want me dead and gone. Dead and gone. That election looking like a joke. Such a joke. And the weed man still selling dope. Oh, no. Somebody gotta get his people hope. Please hope. All he ever wanted was a smoke. My gosh. Said he can't breathe with his hands in the air. When he on the ground, died from a choke. Where's the love? I feel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my shoulder. As I'm getting older, y'all, people gets colder. Most of us only care about money making. Selfishness got us following the wrong direction. Wrong information over shown by the media. Negative images, it's the main criteria. Infecting the young minds faster than bacteria. Kids wanna act like what they see in the cinemas. What happened to the love and the values of humanity? Where's the love? What happened to the love and the fairness and equality? Where's the lov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 阮老师，这印表机让人很头痛哎。 那是你的头不够耐用，换一个就好了。 啊，我应该换个发型。 我是说，印表机的喷头才是耐用决胜点。耐久型喷头的 Epson 原厂连续工墨，30000张大印量，比他牌抛弃式喷头多两倍，一台抵两台，拒绝再为印表机头痛。选对喷头才是架杠连续工墨。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昨晚又失眠了啦，小陈，你的爱困油啊，可以给我几颗吗？ 哎呦，不能乱吃别人的爱困油啊啦！你老爱晚餐后啉咖啡、啉茶，睡前滑手机，周末困归缸，睡眠品质都能不好啊！ 啊丢吼、 哦！调整生活习惯之后，如果每周还是有三天以上困不好，持续一个月以上，就要考虑看医生，不要自己去药局买爱困油啊来加，或是自行加重药量哦。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邻家女神凯乐，久等了全台签唱会，8月28下午3点台南南方公园，5点半高雄汉神巨蛋百货，9月4号下午2点台北西门町联合医院前广场，详情请洽 Sony Music 官方网站。 嗨，我是光宇，哪个歌唱比赛不用舟车劳顿梳妆打扮，只需要尽情发挥实力呢？就是夜光家族歌唱 PK 赛，欢迎所有素人创作歌手、流行唱将报名参加，让音乐梦想离你越来越近。活动详情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 嗨，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我欣赏你这样不凡，感情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喊姐姐，每个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点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爱让我变得更勇敢，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80年的香醇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 中秋送礼，各式礼盒优惠中，现在就上老鞋针官网。 多想被你宠爱，多想被你关怀，却只能成为你眼中的臭小孩。戴佩妮全新创作专辑《贼》，好评再推荐《臭小孩》，弥勒佛出品，种子发行。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嘿，你可以靠近我一点，你可以舍不得眨眼。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秀。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哦。 欢迎你来到第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好，这个小时呢，送上点播给你们听。一样要点歌的话呢，请到我们的粉丝团 Facebook 的粉丝团青春点点点，然后找到网志，里面有礼拜天的留言板就可以留言啦。你可以哈利路亚，你当然也可以点歌，你想要留什么都可以。 是的， 如果你要点歌的话呢，就是排你的歌单，排三个顺序，然后附上你想要说的话，你有什么心得，你有什么感想，发生什么事情，你想要听什么歌曲，为什么，好不好，这样就可以了。 嗯哼， 好的，首先呢就先来送上第一首点播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阿令的难得寂寞， 难得孤寂 啊，一样嘛，难得孤寂。 台北的 Jennifer 她说，她希望刚升上高中的我对于课业能够加油争气点，努力点，努力拼繁星。 这城市中断联系，在一个人的途上，突然不会怪我不回信息，路灯不会问我有问题怎么处理，让我在我的人生里消失，把来历都忘记，什么关系都没关系，只有空气不用珍惜，暂时跟这个世界保持安静的距离，热闹容易难得孤寂，我才舍不得问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城市中断联系，终于不用有动机，喘口气不用那么有出息，难得在人际的夹缝里找到空隙，让我慢条斯理无所事事，把时间都忘记，什么关系都没关系，只有空气不用珍惜，暂时跟这个世界保持安静的距离，热闹容易难得孤寂，我才舍不得问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是需要顾忌，总会有太多人需要惦记，总是要活得太小心翼翼，哦，什么关系都没关系，只有空气不用珍惜，容许我和这亲爱的世界若即若离，热闹容易难得孤寂，只有我不追问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甚至懒得知道我在哪里， 好，香港的林卡他想要点歌，他觉得这首歌呢很适合深夜来听，来自林宥嘉的一点点。 火候，任何星球，引力遥远的太空，科学我学中在你左右，你的闪电，你的湖泊，大气云层在飘动，你的每个瞬间不想错过，想学一步一句才算活过，一点点想象你的脸，一双眼看见了谁变成了谁，一点点失去你的脸，是因为想成为谁都不像谁。 接下来呢，才刚开完演唱会的滩雅蔡健雅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她的达尔文。 米娅想点滩雅的歌，她说她想祝她自己30岁生日快乐，今年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病，包括开刀，现在才知道健康多可贵，希望我爱的人跟所有爱我的人都健康跟快乐。然后她想要点播她最爱的滩雅，可是我们没有你的 Goodbye and Hello 就送达尔文给你咯。 没关系，让你经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你会演化成更棒的人类，你大大小小的病痛通通都不见了。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只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兜着圈子来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记忆在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进化成更好的人，哦，进化成更好的人。 好的，黎文他想要点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还是爱着你》，因为他听了这两首歌，然后可以让他的男朋友知道他有多爱他男朋友，希望呢他在生日的那一天可以很幸福，希望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一直都会陪在他旁边，陪着他，支持着他，因为 I love you 石少红，我的宝贝生日快乐。 无声撞击我的生命，不言不语却刻骨铭心。我 从第一眼见到你就深深爱上你，你能不能借我一秒看我一眼，我的温柔能够为你不顾一切，越沉醉越沉醉，越浓烈越遥远，我不怕醉，心不怕碎，只要你一眼，我还是爱着你，你还是冷处理，我还是爱着你，我仍无法接近，你是我的生命，再煎熬也不笑容声音，眼神呼吸无法忘记，我还是爱着你，你还是冷处理，我还是爱着你，看不见我的你，你是我的秘密，再聪明也不能说明，终究只是意外，只顺心酸，只能算那种暧昧只是一眼瞬间，越期待越失态，越依赖越贪婪，为你灿烂，为你满山，直到了无遗憾，我还是爱着你，你还是冷处理，我还是爱着你，我仍无法接近，我的生命再煎熬也不能抽离，你的笑容声音眼神呼吸无法忘记，我还是爱着你，你还是冷处理，我还是爱着你，看不见我的你，你是我的秘密，再聪明也不能说明，终究只是意外，只顺心酸，只能遗憾，我还是爱着你。我还是爱着你，你还是冷处理，牵走你的心，你是我的奇迹，心碎后的凄美，终究只是意外，只存心酸，只能遗憾，我还是爱着你。 真是感人，祝你的宝贝生日快乐。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顽固》啊。 瘦瘦呢，想要点这首歌送给自己，想要谢谢当时顽固的自己，才能造就今天的自己。另外一个想要点播五月天的呢，是优丽娜 Yunina， 她说今天9月5号是她家的双胞胎儿子满10岁了，所以妈咪想要点歌，然后要点他们最喜欢的五月天的《干杯》。十岁小孩最喜欢的歌是五月天的《干杯》，我觉得蛮妙的， 蛮有气氛的吧，就很欢乐的感觉。 希望这两个双胞胎儿子将来都可以不让我操心，然后呢也希望天天平安健康快乐哦。那另外一个你想要点的皮卡丘之歌我们就没有，那就播五月天的《顽固》咯，练练新歌也不错。 现在都是你幻想的未来里，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的如今，你顽固的神情消失在镜子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每个新的消息，每个人都给予，每个故事的自己，反复地问着自己，这些年熬不平，你是否会担心，有什么是你永远不放弃。 神凯乐的第一首唱跳主打， 阳光的早晨睁开眼就是快乐，好心情都亮了，搭配着音乐刷牙可爱的过分，看镜子刷眼神，笑得很认真，爱幻想浪漫情人，心情很温顺，像我就踩着就等，心动要承认给爱我绝不吝，天台很单纯单纯，自信的雅典娜女神，想来就来， 监制，2016华语乐坛超级新人凯乐，久等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呦，你给疾病感受，跟他使用违法的添加物呢？ 疾病禁忌，请卡1919。 哎，这罐头顶罐的标识也不清楚啊。 食品相关咨询，请卡1919。不管是食品禁忌、消费问题、中小企业咨询，也是新建农产咨询，1919一通就到。 全国是安全线，1919一通就到。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经典男声，唯有德永英明。写下日本音乐史翻唱系列记录，德永英明最爱男声全精选双 CD 环球。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继续送上点播。这首歌呢是来自郭采洁的《爱着你》，他是桃园的 JC， 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特别的想他。 我们是要播该忘了， 对，我就是要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很想他，他已经不在你身边，他已经离开你的话呢，那你就是该忘了，好不好？来自郭采洁的《该忘了》。 是我们该忘了 的今世曲折早就不罢于恨， 是不是我们该忘了最当初的快乐，当一切宽容与配合换来挫折，所以我们应该忘了放手时候的心不恨怨了，所以再见了。 好的，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我是没有听过啦，我居然没有听过这首歌，是 因为他说法是单曲，然后也蛮少人点播他的歌的。 Eva 想要点播九九的快说你愿意，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不太确定怎么配合，跟随着你的喜怒哀乐不知所措，你对我的态度总是忽冷忽热，奇怪一说分开又是舍不得，这是什么奇怪的节奏 cause I don't know， 我到底是你的什么人，值不值得为你这样等，等你许我一个未来，创造美好时代，快说你愿意，给我一个理由去爱你，让我靠近， You gotta let me in， 快说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去等你，请你放心， I'll give you everything，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不太确定怎么配合，跟随着你的喜怒哀乐不知所措，你对我的态度总是忽冷忽热，奇怪一说分开又是舍不得，这是什么奇怪的节奏 cause I don't know， 我到底是你的什么人，值不值得为你这样等，等你许我一个未来，创造美好时代，快说你愿意，给我一个理由去爱你，让我靠近， You gotta let me in， 快说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去等你，请你放心， I'll give you everything，complètement sous ton emprise, complètement dans le délire, incapable de comprendre comment tu m'hypnotises, je sais pas pourquoi mais quand je vois mon petit cœur bat plus fort, et malgré tous mes efforts je suis dans un état d'inconfort, prends une décision, dis-moi oui ou non, dis-moi qu'un jour tu vas cesser de me faire tourner en rond, 好，接下来这个团体呢，我个人虽然不常听他们歌曲，但是我蛮爱在某些时候 激励自己的时候嘛。 虽然也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是觉得他听到他们的音乐就有一种很热血的感觉。 Oh. 嗯，这个团体是来自日本的 One OK Rock， 日本没错。好，我也这首歌叫做Cry out， 大声哭啊！然后呢，他是皮皮，他原本想要点的是 Wherever You Are， 他说这是他最近的爱歌。同时呢，他想要送给他即将结婚的好姐妹。哎，人家好姐妹要结婚，你送人家 Cry out 干嘛？ 因为 One Ok Rock 我们就有这一首啊，电脑里面。 好，希望你们可以感动的哭出声来。他说呢，好姐妹要结婚了，虽然最近帮你做迎娶闯关的道具，做到三更半夜非常的累，但是呢，还是替你很开心呐、啊，恭喜你找到幸福。不管从今之后你在哪里，我永远爱你，支持你。 好的，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日本的，他们是团体吧，两个人对不对？ 是。 好，他们是生物鼓掌。 同名原本是有点非常复古，来自于李丽芬的得意的笑，因为他说他觉得自己很久没笑了，不管是微笑或大笑，他说他每天都可以得意的笑。我们是没有得意的笑，但是我们有开心大笑可以送给你。 Thank you. 默和默和最后凑合凑合不太乐意也笑了就过了拉拉扯扯把动干个就过了多爱了不就对了不就对了他说每个字连标点符号都信了不就完了不就对了上面的嘴巴全是假的洋洋的吻还算是真的芝麻的心声全是假的只要爱情的信仰才是真的灵魂的心跳全是假的未来的身体算是真的角色的情绪全是假的只有故事的教训才是真的为什么 悲伤止步，情歌天后梁静茹2016最新单曲《不翼而飞》，用歌声扮演透彻爱情的说书人，每个问句都让人反省，每个答案都带找寻。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请问瑞士专家发哥，11月去瑞士会不会冷啊？ 不会。11月的瑞士秋高气爽，有满山遍野的黄金落羽松，欣赏马特洪峰、白朗峰、少女峰，体验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和一年一度的伯恩声光秀。 那团费呢？ 佛心价来着，每人只要99,900元，全程无自费活动，还可入宿五星旅馆。 太游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大家好，我是许嵩。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好的，以上呢就已经播完今天所有的点播歌曲，非常感谢大家的共享盛举。虽然哈利路亚是挂零， 欢迎下礼拜大家持续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只要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就可以点歌了。 好的，最后一首歌曲送上，然后希望你们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都顺顺利利。虽然说水逆非常的严重， 水逆从来没有走过啊， 有走过，他们只又来了。然后这次的水逆是落在处女座，就是猛砸处女座，处女座淹水了， 好夸张 哦， 好不好？所以呢，如果你的星座跟处女座有关，然后你真的感觉到特别衰的话，希望呢水逆可以离你远一点。这首歌来自陈绮贞的《距离》，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晚安喽，拜拜。 进一步就是退，退在你影子覆盖范围，你看的事情多绝对，绝对没有容许犯错的机会。退一步就是追，追赶被你侵犯的机会，我留的空间越绝对，越看出你想要拥抱的意味。而我在猜你会怎么做，当你失落意志力薄弱，除非是我在你的耳边诉说你不一个人的虚空。我们现在远距离的恋爱，我是否该放松我的期待，除非是我熟悉你身体的脉搏，需要最深邃的安慰，让我贴近你最柔软的心扉，只有我才能将你的好坏都拥有。现在零距离的恋爱，我是否该坦白我的关怀，如果是我在你的耳边诉说，能否弥补两个人的虚空。而我在猜你会怎么做，当你满足不了你的欲求，除非是我熟悉你身体的脉搏，需要最深邃的安慰，让我贴近你最柔软的心扉，只有我才能将我们的距离都占有。退一步就是追，追赶被你侵犯的机会，你留的空间除非是我，才能将我们的距离都占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老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 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失败难免会有，我选择高歌。 失败也高歌，这是我独有的权利，并非只是为了掌声。 9月6号，张于京《失败的高歌》强势回归，浩尔音乐。 UFO 闪闪闪闪，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阿寇谢和弦，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世界的我们从台湾来，探索生命，体验生活，带孩子发现台湾，拥抱家乡。天下杂志号召全台国中小教师们用爱与热忱为孩子设计创意教案，总奖金超过20万，只给热